不知怎过每一天，没有你在我身边。Love is over， 现你笑面不再现，只好飘进记忆中，共你再度两相牵。Love is over， 夜已渗在空间里面，空虚的我更空虚，没有你在我身边。Love is over，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，漆黑里我低泣，但你已是听不见。不想想起偏想起，当天只属我的你，今天只可轻易枪毙，假装依仗你手臂。过每一天 ，Love is over。